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身睇风云曲，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咧喺风云曲咧意犹未尽嘅话题咧，我都会喺本人嘅 patron 里边咧系深入讨论。咁近日咧即系美中之间个关税大战咧吓，咁由于中国嗰方面咧，佢喺嗰个新闻资讯嗰度咧系极大嘅限制啦，系嘛啊，好多时系黑箱啦。一方面的宣传啦，咁美国嗰度咧都仲还好，因为 Donald Trump 咧每一日啊，佢嗰言行咧系一旦有乖张之处咧，系会受到美国啊主流媒体啊啊嗰个咧系牵制同埋咧系辱骂，咁所以咧就喺美国嚟讲咧，个民族主义情绪咧就比唔上中国大陆，尤其有抖音呢只咁嘅怪物喺度操控同埋挑拨。咁近日咧就疑似咧，呢個 Donald Trump 係向呢個中國讓步咧。其實我哋已經喺兩集快訊裏面咧，係已經深入咧係分析咗嚇。咁到底係 Donald Trump 輸咗啊，跪低啊，定係中國大勝咧？嗱，呢啲咧零零碎碎啊嚇嘅不全面嘅資訊咧，係好容易咧係令到一個又冇得翻牆嘅國家裏面咧，係產生極大嘅情緒嘅波動。亢奋同埋狂躁，嗱咁近日咧，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又因为克什米尔啊嗰个恐怖袭击，系巴基斯坦出手先，由印度咧系回击啊，咁咧就据报咧就巴基斯坦咧系使用咗中国强力支持嘅歼十型嘅战斗机，同埋咧红旗啊嘅导弹咧，系令到巴基斯坦咧系一口气击落咗五架印度嘅战机。其中咧包括三架法国制嘅标风战机，嗱呢件事咧一度咧喺大陆个网络嗰度咧疯传，就话咧系中国制嘅歼十师嘅战斗机同埋红旗嘅导弹，今次咧威到尽吓，连续咧系击落啊五架印度战机，包括三架法国货。咁你都知啦，中国人咧向来用法国嘅 Chanel 啊法国嘅 LV 啊。就咧，中國嘅女人係法國名牌嘅殖民地，今次難得咧，據說係中國嘅武器咧，係擊落咗三架法國嘅戰鬥機，當堂咧係令到好多中國人咧嗰個義和團啊，係嗰個愛國精神即時爆燈。咁啊，好可惜咧，係呢個新聞咧傳咗兩日就被指為咧係一個謠言。但系咧，有好多網紅啊，包括中國香港嗰啲咁嘅親中評論員啊，急不及待咧。就撲曬上去就咧敲锣打鼓咁吹奏就話咧中國武器今次咧喺印巴呢場戰爭裏面啊，好多謝啊喺呢個巴基斯坦咧同佢拉出嚟做咗一場廣告，咁日後中國嘅武器咧係可以向第三世界輸出啦。嗱，即係呢啲咁嘅民族嘅自豪感咧，其實好邪惡嘅，因為如果中國啊真係個武器咁犀利，而不断向非洲第三世界输出的话，这个世界还有和平呢？是不是更加多战争啊？是不是？为什么你中国不输出多些孔子孟子的阿拉伯文啊、非洲文的译本呢？是向第三世界传播下和平啊、大爱啊，同埋中国儒家的和谐精神。你会觉得中国武器输出去外国，今次打赢法国啊，这个是一件好事呢？所以呢哇！呢、這個抖音咧嚇，唔怪得啊 ，Donald Trump 要落手係禁制嚇。早在四年前咧，喺呢個拜登上台啊，我哋風雲谷同埋喺其他嘅渠道咧，一早已經指出呢個抖音咧係會咧係成為一個極之破壞性嘅精神海洛因嚇。呢個咧不但只攞嚟係殘害美國人，殺敵三千咧，就自損咧係三億，因為你嘅人口多過咧係美國。中国人咧，佢下一代自己玩埋抖音咧，自己都黐埋。所以最近咧，有两个呢啲抖音嘅网主啊，喺大陆咧系好红噶，不嬲都佢哋好有歌舞天才，系冒充呢个咧印度人咧，系玩玻璃活，因为佢哋平时睇好多玻璃活片啊，就借呢单打飞机嘅喜讯咧，就两三个人咧就查黑嗰块面，然后围炉咧喺度扮印度人咧，系 係講嘢同埋咧扮印度人喺度唱歌，就將印度咧係大大羞辱一番。嗱，呢啲咁嘅片段，如果喺西方文明國家，一早咧就已經係種族主義啊嚇嘅產物，係會係引起聲討。但係呢三個中國人咧，就似乎好自豪。咁呢段片咧，當然咧，你話我哋由創作角度嚟講咧，又唔話係，又唔可以話佢係特別差嘅，係好有想像力嘅。只不過而家西方左膠橫行同埋政治正確咧，呢啲片咧行出嚟咧係一定死嘅。咁但係咧，佢有抖音。真係全遍全世界，包括喺印度喎，喺美國、喺歐洲啊，好多白人睇到都嘻嘻笑喎，係嘛？咁香港嘅朋友咧，如果你喺外邊咧收到咧，你亦都不妨啊，係向你嘅鄰居啊，或者印巴人等咧，係分享一下中國人嘅創意。嗱，呢段片咧其實幾精彩嘅。嗱，我哋睇少少片段先。 你有人搭飞机都被打掉了，一家都没回家，就喝一圈都被花。我在这还没住过就算家，累大都是混蛋，什么都干不起你。金三三，我上多种多餐饭，大门小丢大牙，这次丢人丢大了。我在这回家准不完心脏，就没大门都关，没大门都没时间啊。Come to fetch it, come to fetch it, pick that up. Come to fetch it, come to fetch it, come to fetch it, that you're a come to fetch it, come to fetch it. 嗱，咁呢段片咧，就系咧睇到咧，我哋觉得都我就唔知点样俾反应，因为咧喺早几年咧，中国嘅大陆好似个春晚定系咩系嘛，都有一啲咧用中国嘅演员啊查黑自己块面咧，系去扮非洲人嘅歌舞。亦都有一隻中國嘅洗衣粉嘅廣告咧，係將個黑人咧係擺落個洗衣機，然後咧抌啲洗衣粉落去咧，開個洗衣機嘣嘣嘣嘣喺嗰度出翻嚟變咗個白人。咁咧亦都喺西方國家咧係引起相當大嘅爭議。咁似乎咧啊，中國呢啲人咧係未曾吸收教訓，係繼續用啊西方左翼啊極之痛恨嘅呢種咧膚色嘅問題攞嚟咧係講笑，尤其今次咧。是盡情踐踏印度人的民族自尊心，結果就令到印度人那邊印度那裡是非常之憤怒，據說印度政府是提出抗議。這段片你有沒有看過？你覺得很好笑嗎？ 啊，對唔住，我唔知道咧，我笑咧係咪都犯咗一啲叫種族主義？ 唔會， 唔會係嘛？ 唔會。 咁我真係覺得咧，娛樂性好豐富嘅。咁不過咧，我就覺得咧，呢啲中國人咧，對於印度嘅認知咧，都可能有啲落差，因為印度咧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族裔嘅，雖然我哋統一叫印度人，係嘛？北印度、南印度都唔同，而且如果你睇過玻璃活好多電影咧，裏面嘅男女主角咧，嗰啲皮膚嗰種白髮咧。真係白過咧，你哋呢個廣州嗰啲民工啊，知唔知啊？啲民工咧黑掹掹噶嘛，因為日曬雨淋啊，同埋咧佢哋冇得保養。但係嗰啲玻璃活嗰啲男女咧，哇，真係好似白人咁靚噶。所以你唔好真係當咧印度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啲膚色好深嘅。依個係的而且確係有誤差，我唔敢講話絕對係歧視。但係中國人咧對於印度人咧，不嬲都用一啲。阿三啊，呢啲咁嘅稱號咧，去作為一種蔑視啊，咁長期以嚟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引起印度不滿咧，呢啲就一定會發生啦。但我奇怪點解抖音呢啲平台咧係可以容許呢啲有種族主義同埋歧視嘅影片咧？你試下有六四啊，或者係嗰啲香港嘅示威運動啊嗰啲影片咧，我諗一早就已經係落咗架同埋 ban 咗啦。但係當然呢啲係官方容許嘅。呢啲對於印度民族嘅一啲歧視係咪？ 因為呢個咧係可以有壯士氣，同埋咧係可以提高中國人嘅愛國心。有好多人都話咧，愛國主義咧係一把尖刀嚟嘅。所謂愛國咧，唔係話你自己咧個民族尊嚴打一個強心針，你同時一定傷害另一個咧係相對弱小，又或者咧係敵對嘅民族嘅。所以咧，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其實咧係有害，呢個係屬於社會學嘅問題。不過你睇下頭先嗰段片咧，其實好多咧係顯示到呢三個中國人對印度嗰種無知。首先咧，佢以為印度人咧一定係包頭， 我哋睇到咧喺香港咧，自细你睇到啲所谓嘅包头阿叉，其实佢哋唔系来自印度，严格嚟讲，佢系来自印度东北部锡克族啊。啊，呢个咧旁遮普省，一般嘅印度人咧，啊信印度教嗰啲咧系唔包头嘅， 系啊， 同埋佢哋嘅衫咧系冇咁鲜艳嘅。当然喺歌舞方面咧，系或者大家咧都有咁嘅天分，系嘛？咁但系你今次咧，啊作嘅呢只歌仔咧。吓系又直情咁样唱衰啊！系呢个印度人吓、啊，又话咧吓，我哋啲钱咧系白使啦，系嘛？啊咁贵买架飞机咧，系俾佢哋打下啦，系嘛？等等啦吓、啊，哇！呢啲咧可以讲话用英文嚟讲，用一字叫 tasteless 啊，系叫做咧诶品味低下。不过唔紧要啦，吓、啊、呢、這个所谓有一句谚语叫做武大郎换夜猫子啊，什么人换什么鸟啊！咁你而家你拍呢啲咁嘅搞笑嘅短片咧，系俾印度人啊，俾外国人睇到咧，就是、证明中国人嗰个品味啊，系呢个咁嘅等级，系嘛？嗱，呢个最大镬就系你用抖音，你如果你自己咧闩埋道门啊，你中国你有围墙啊嘛，系嘛？大陆啲人唔准翻墙啊嘛，既然唔准翻墙嘅话，啲埲墙应该系双向围堵噶嘛，系咪先？外面的 YouTube 咧，你中共唔俾佢入嚟，所以你整道防火墙。咁你大陆仔，你喺里边玩呢啲抖音，系咪都应该有个防火墙堵截，唔俾佢流出去啊？咁点解呢个咧单向啊呢段咁嘅片系可以流出去咧？系放咗出去咧，系嘛？咁就难怪而家美国啊，系口口声声话你中国啊，系对待呢个世界啊个贸易啊同埋种种嘅交往系唔公道啊嘛。样样只系得单程路啊，系嘛？益你自己，但系如果人哋要啊，系对等嘅关系啊，系你唔会俾人啦。结果你今次呢段片啊出晒去，啊就会系令到咧印度啊政府同埋印度嘅民间对你中国咧系更加有一个恶劣嘅印象，因为你呢个系绝对嘅自私。嗱，你去踩印度人嘅尊严就得，只不过人哋啊一旦评论翻你中国人嘅行为咧。你就呱呱嘈啦！一位新加坡嘅女艺人叫李海卿，吓佢咧系喺大陆咧系拍一啲嘅剧集，系嘛？咁咧佢俾人咧最据说咧俾佢个助理咧系爆咗一段录音，唔知呢个助理点解唔妥佢啊？就话咧中国人咧系大部分咧都系傻交叉，即系傻 B 啦，大陆话斋叫傻 B， 系或者佢哋唔知新加坡吓嗰啲人佢呢个字叫傻乜嘢啦，系嘛？是不是广东话的傻西啊傻 L 啊等是吧咁结果呢就漏出去呢到轮到中国人呢是义愤填膺啦、啊、就话佢呢是绝不尊重啊是中国人同埋呢大陆个北京日报呢刊登文章就呢建议要将李海卿啊喺大陆嗰种种种嘅搵食啊嗰啲影音嘅产品落架。咁到目前为止李海卿呢是仲未公开道歉嘅睇钱份上是吧咁咧就嗱，呢个咧就系一来一回咧，系你去羞辱印度人就得吓，但系印一个新加坡嘅女艺人啊，系发表佢生活喺中国，佢对中国人嘅观感咧，私底下嘅录音俾个助理恶意咁爆出嚟咧，你全国啊或者啲网民小粉红战狼就去追杀，你人人都睇到咧，你呢个民族确实系几自私啊，系嘛？何况呢个李海卿有冇讲错咧？他说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傻交叉是吧咁不妨呢就验证一下中国人民他的老祖宗他的导师就叫做毛泽东怎么说 ?1919 年在五四运动之后没多久北大的教授陈独秀呢就被开除。咁当时陈独秀有一个 fans 在湖南叫做毛泽东。毛泽东呢他那时办了一份杂志叫湘江评论。啊、就是咧冇乜人睇嘅，就佢、是、自己一个人嗰时热血青年啊，吓所以咧就办咗呢篇评论咧，里边一篇文章系声援陈独秀，佢里边咧系对中国人个民族性系咁讲，佢话现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仍有个人，不仍有自己，不仍有真理。毛泽东话：点解话中国四亿人里边有三亿九是傻戆嘅咧？佢话呢个科学思想不发达， 而且专制，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咁你话当年嘅毛泽东只不过系二十几岁，佢系咪喺度侮辱紧中国人呢？吓，定系啊？佢系一种发乎内心啊嘅一个真实嘅观察呢，系嘛？佢话嗰阵时嘅中国四亿人啊，系因为冇民主，所以咧有三亿九千万咧都系迷信嘅，迷信鬼神运命运物象。而家咧就加埋迷信饮食，迷信用手机打卡，迷信咧系购物。喂，同毛泽东一百年前咧系完全冇分别，甚至又有过之。有啲人话：哎呀，你唔好成日讲以前啦，呢啲系毛泽东啊、鲁迅啊讲嘅系以前嘅，唔系喎。系呢个民族性讲到明嘅基因咧，就世代相传啊，系唔会变的。而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毛泽东讲嗰阵时，因为冇民主，所以啲中国人先咁愚昧。咁而家有民主咩？一样冇。但系你有抖音喎。抖音可以传播呢啲咁戆居啊，佢同埋充满仇恨嘅片段啊，你话系咪而家啊嗰啲中国人系咪嗰个迷信啊，同埋嗰个执迷啊，同埋嗰种痴线啊，系比起一百年前更加严重。所以其实李海卿咧，如果有读少少书，可以引用啊伟大领袖毛主席啊系湘江评论嘅呢段说话。咁毛泽东系咪对中国人失去文化尊重咧？佢曾经讲过：欢迎打一场核战，中国嘅人口死一半，可以喺废墟度重建，系嘛？所以咧就系、是，唉，呢啲嘢其实使咩睇得太认真啦，系嘛？话你用得印度，扮得印度人喺度辱华辱印啦，咁点解你唔可以包容一下人哋辱下华咧？系嘛？你辱下佢，佢辱下你，咪大家有进步咯，系嘛？何况？唔止，另外咧有一个中国人喺日本，最近咧佢可能咧系居留咧系够期，就入咗日本籍。咁你入咗日本籍，做咗日本人，我恭喜你啊！你快啲改个日本名，学好啲日文，系嘛？然后咧提升你自己嗰个人格同埋嗰品味啊！佢唔系，佢又喺嗰啲小红书定系抖音定系社交媒体咧，将自己将。日本护照影咗张相，然后咧就话俾其他嘅中国人听，佢咧系终于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啦。啊，一个咁蠢嘅人，又要咁洋，结果梗系俾日本仔发现啦。于是日本嘅网民咧系转载同埋翻译咧，系然后又引起日本嘅民愤。嗱，你上边咧你就走去挑衅啊，系日本；下边咧你就勒庆印度。中间咧，你就唔俾同样系华人嘅新加坡咧，系讲得你半句。咁你话呢个世界真系围住你系中心嚟到转？喂，西方包括咧第三世界同埋一带一路国家，开始种种不同程度嘅排华，呢个系一个好罗好有合逻辑嘅结果喎，系咪啊，鲍生？ 呢单嘢咧，我都有睇到，因为呢个中国人咧，佢我唔知佢咧系蠢定系笨啦。佢仲將嗰個啲過咗期嘅在留證上面有曬佢個名出生日期啦，同埋護照號碼，所以人哋咧人肉搜索啦，好快就知道佢真實嘅身份。雖然佢用網名啊，咁呢單嘢咧其實唔止日本嘅網民咧，喺度批評同埋咧話佢即係所謂即係有不合理嘅行為啦。因為既然你選擇入籍日本，但你竟然就話日本係敵人，咁而甚至中國嘅網友咧。都会批评佢，其实系咁做咧，系害咗好多中国人嘅。因为近年咧，点解咧？因为日本一直有经营签证啊呢个咁嘅逗留条件。咁以往咧，只要有500万日元咧，就成立公司，跟住咧经营管理签证之下咧，就可以咧一路咁签证一年或者续一年，跟住最后攞3年咧，就可以攞到一个咧。居留的资格，而如果顺利的话，10年之后呢你就可以入籍或者永居。咁呢、這个以往呢其实行之有效啦。如果你真真正正呢去日本去做生意呢，其实好多人呢都已经攞到呢个居留㗎啦，或者已经入咗日本籍添。咁但係近年呢，因为好多中国人呢所谓嘅转空子呀或者造假。嗱、我哋之前几集咪讲过一个在深圳的环球小姐呢，就是造假的美国学哥伦比亚大学，跟住入港大读完书，跟住仲要伪造嗰个成绩优异，结果被识破，跟住判刑了240日嘅。其实呢啲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人在全世界造假，包括去到日本做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呢，其实已经是公开的事实和秘密的了。这个制度被他们玩烂了，那结果呢，就很多包括香港人呢，现在去做这个经营管理签证呢，是重重困难的。日本政府呢，就不断用回中国人打电话去查证，要问你们这个这样的生意究竟怎样做，流水账如何，客源是怎样，跟住要你补好多嘅资料。呢、这个咁嘅经营管理签证呢，已经而家呢已经係十分困难呢，可以做。有啲时候仲俾呢个日本嘅入境处呢直接呢係拒绝呢个签证。嗱，咁呢个情况其实全世界里面呢，印度人呢係冇呢个咁嘅新闻喎。at least 我见唔到。起码印度人冇喺香港做假学历入港大，跟住呢仲要伪造嗰个成绩。我冇见过印度人呢去到日本做呢个经营管理签证呢係咁样呢去做啲假资料啊、假生意啊，跟住呢去呃呢个日本政府。你去笑印度人做咩啫？因为你笑印度人，人哋都冇做呢啲啊违反呢个诚信嘅事。但係全世界你见到呢啲咁嘅新闻，伪造学历、伪造资料、伪造生意，中国人是占最多的。 这个日本这个入籍的事件的严重的地方呢，就不止你是在这样羞辱日本人。即是你这样当为日本政府是傻的。他识破不到我的身份。我现在拿到日本籍呢，现在我打入敌人内部。在这个中国人眼中呢，日本是敌人。你打入他内部即是你做间谍啦。你自己不打自招啦，是不 是？ 咁即係证明 Donald Trump 啊，喺美国国内而家横扫啊，係中国嘅留学生，唔俾佢哋攞签证嚟，係做得天公地道。因为呢啲中国人呢係全部，可以讲全部，唔好讲话一足高大一船人啊。呢个係一个抽样调查。喺 Donald Trump 眼中可以假设呢啲中国人全部就係呢个咁嘅攞到日本籍嘅中国人咁。原来你寄生喺日本，或者寄生在美国，你最尾是打入敌人内部。打入敌人内部咩呢？一是就偷窃情报、盗窃科技啊，呢啲咁嘅机密。一是呢就喺里面搞种种嘅破坏，係咪？唔怪得呢个世界排华，唔怪得台湾政府呢係要严打严查嗰啲六配喎。最近咪讲咗三个大陆妹呀，呢啲大陆嘅老婆呀，係咪？你喺个台湾嗰度公然展示五星旗呀，等等，系嘛？呼吁统一，系咪掟翻去对面咯？系嘛？呢啲咧做得啱噶，因为咧吓，你有一个咁嘅人版啊，向全世界展示。原来你攞到美国绿卡又好，英国护照、欧盟护照、日本居留权，原来你抱住个态度，就系打入敌人内部。佢冇讲错嘛？因为而家中国国家情报法嘅第七条咧，确实啊系要求啊，每一个在中国出生的中国公民在海外在必要的时候是要接受国家的召唤和训练，是为中国攞得情报。你自己呢个法律那里呢是这样有条文去讲明，再加上你自己那些人去到出面呢、是这样炫耀的话、我就不知道日本政府蠢呢，还是这个呢是被他呃到的日本这个护照的中国人蠢啲啦，系嘛？我觉得佢蠢啲，因为咧，你如果打入敌人内部，你应该隐蔽噶嘛，系嘛？你隐蔽嘅话，你要公开，系咪？公开咧就日本政府一正将你驱逐翻大陆。其实呢咁嘅人唔止一个噶，日本而家咧系好多中国嘅地下人员潜伏噶，喺各个阶层啊，尤其以东京啊系为甚，呢啲咧系好多人咧都知道。在那里知道的秘密的了，是吧？ 是。 那有这个民族主义，你扣埋战狼，民族主义加爱国主义加战狼，再加埋抖音呢，那就是好像一个导弹呢，是这个红旗导弹是孭了一个东风核弹头一样，是吧？菲利弗林是可以去到很远，还有个杀伤力很大，是吧？再加埋这些假消息啊，他自己作出来啊，或者有些谣传啊，啊咩咩打落五一日打落五架印度飞机啊，啲打飞机嘅亢奋啊，于是制作呢啲反印度嘅电影啊，系嘛？咁啊，香港都有啲咧亲中爱国嗰度咧喺度传播。咁啊，香港有一个南亚裔嘅人口噶嘛，喺呢度咧有一啲 世代住了很多年的懂得讲广东话的印度人。如果这些这样抖音、啊、你以个个都是以爱国为理由在小学中学那时候散播、啊、那些教师的课室那里重点推介，然后由这些学生仔呢就走去南亚裔聚居的地方是来到展示的话，他分分钟命都没有、啊、到时就抵你死了、啊、你说是不是抖音、啊啊、那个影响是不是极之恶劣呢？是吧？ 是啊，那同埋呢这个刚才我讲、日本那个呢在炫耀自己入籍，跟住呢就说、打入敌人内部呢，他事后呢被这么多中日的网民呢批评呢起底之后呢，他呢没有认错、哦 嗯 啊、最讨厌或者最老土呢，他竟然说呢这个是开玩笑、啊、大家不要那么认真、啊、你们留下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但这种厚面皮呢才是更加讨厌，因为如果你做错了事，当你无知啦，或者你呢真的无心之失啦，咁啊你可以呢去公开认错，或者是、直接承认个错误。咁但係呢啲中国人呢佢竟然用一句开玩笑嚟做开脱。其实呢啲现象好普遍嘅、嗯、即係你我都遇过好多人㗎，即係譬如话呢佢喺度取巧啊，或者佢同你开一啲匪夷所思嘅条件啊，或者佔你的着數啊便宜的時候呢，你反面啦，你嬲啦，或者你呢真係叫做認真你上嚟的時候呢，佢就嬉皮笑臉就話呢只係同你開下玩笑講下笑啫，你唔好咁認真，你做乜咁認真啫， 做乜咁小氣呀、 啊、做乜咁小氣，做乜咁認真呢、啊、呢種突然間呢將嗰個責任甚至係個問題呢變成你嘅問題呢，呢種更加討厭，呢種情緒勒索又好，或者係叫做即係將嗰個主次的地位调转呢，这些就是很多中国人呢他使用的技巧。你一下不觉意就变成你是你不啱，是你逃生你太认真，还有你做乜咁小气啊，那么计较啊。 是啊是啊。那么这位李海卿新加坡的艺人他都一样可以说我只不过是讲笑而已。 是 啊，你使乜咁大反应啊，你中国北京日报。使什么要大陆佬话斋上纲上线到为是侮辱啊，是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啊。啊，为什么你又这么小气 啊， 啊你可以说人小气你自己讲笑，但是人地讲笑啊，同埋呢你自己呢小气呢就可以攞正牌。所以为什么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面越来越孤立呢，是绝对有原因的。啊，过去二十年来很多其他的人是睇钱份上，是跪地喂乜乜，是赚你的钱，双手欢迎呢，你是带啲银子嚟喺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一获鸟兽散，是数咁呢是几百万欧罗嘅货。呢啲咁嘅接待中国游客嘅法国嘅经理呢，或者日本喺温泉酒店呢，我目睹呢就係对住呢班中国嘅财神眉开眼笑。你一包好啲货送佢哋走咧，個背佢一見到個背脊咧，呢啲法國人同埋日本人嗰種厭惡嘅表情啊，即刻出嚟！哇！呢十幾二十年啊，我喺外國都唔知見盡幾多啊，係嘛？不過咧，呢啲中國人覺得咧冇乜所謂啊，冇嘢啊，你唔好有偏見啊，嚇呢啲係極少數啫。咁你咪繼續咁諗咯，唔緊要㗎，係嘛？喺呢個世界上咧，係你會咧係繼續橫行無忌嘅嚇誒。Donald Trump 咧，啊，而家咧系收拾你咧，系一定会失败。 嗱，呢啲现象咧，其实而家香港已经承受紧啦。譬如我哋之前嗰两集讨论嗰啲穷游特种兵现象咧，喺麦当劳瞓过夜，跟住咧大即系、就是、大无私样，系打横瞓啊，占用你个空间啊，用你个厕所啊，啊，剩低啲垃圾又唔攞走啊。咁你批评佢嘅时候咧，佢就会话：喂，我唔系冇钱噶。我有钱，不过我唔住酒店咋嘛，因为我想睇日出啦，同埋呢我係帮你宣传嘅，我帮你摆上抖音嘅时候。嗱，你又系一样，明明系自己唔啱嘅事呢，佢就合理化自己嘅行为，而将嗰个问题变成你嘅问题。 你嘅问题啱、 啊、你小气，你计较。 连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啲高官都话嘛，系点解你要排斥穷游呢，点解你唔可以包容呢，变咗嗰啲穷游入到嚟啊，损害市容啊，啊毁坏呢个拖累你香港国际形象。如果你出声讲一句咧，系你错啊， 佢冇錯喎、 啊。嗱呢種先離譜啊！ 唔離譜，好正常。呢啲係好 Chinese 啊，係好中國人式嘅狡辯啊！而家慢慢都係啦，啊，窮遊你梗係窮遊啦，當然係窮遊啦，係嘛？因為點解啊？因為你覺得 BNO 走咗出去嗰啲係淤血啊嘛。你而家成個香港30多萬人，你都知咧，好多係好專業嘅，賣咗層樓咧，抬咗啲錢過去益英國嘅地產。啊、你4年前點講啊？啊，呢啲淤血咧係越走得越多越好，就應該由大陸啊嚇嘅上等嘅血力嚟填補啊嘛。結果咧，4年以後你食豬紅柯克屎，你見到嗰啲原來係窮遊，同埋嗰啲高財通咧係落到嚟好多係偽造學歷。嗰啲根本就冇錢，然後嗰啲高才咧就喺嗰啲香港飲食業嗰度做緊伙計，啊，據說咧有啲伙計而家飲食業啊係大陸人嚟嘅，變咗你香港人一開口話我想要判要碗白飯，一開口話誒整碗靚仔，佢唔識聽啊，因為呢啲靚仔係等於白飯，係香港基層行之幾十年啊，啊，譬如話整杯奶茶飛沙走奶，佢唔識聽啊，因為而家你嗰啲伙計。已经是大陆人了，知不知道？是。你不要投诉啊，一投诉你小气啊，你为什么不可以包容？这个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 还有些高官说 什么呢？人口政策。 他说呢，他们穷游将来呢，他们呢 会发达的。 成功了之后发达，对你的贡献呢，你想象不到。 是。 这些又是呢，就是我们叫做诡辩。就是讲一样东西，就是你将来呢是没办法去证实，还有没办法有个 KPI 回来的。 是。那如果佢永世都唔会变李嘉诚翻嚟咧，系嘛？咁我要忍耐佢50年，全部呢啲穷游、穷游、穷游，等到颈都长。 喂，如果呢啲高官咧，或者啲议员咧，有个女咧，你嫁俾佢哋啦， 系啊？ 你点知佢哋将来唔系李嘉诚咧，或者李兆基咧，系嘛？你应该系俾个机会佢哋啊嘛，你包容一下嘛，你唔将个女嫁俾佢， 系啊？ 系咪？ 系啊？咁你喺度讲咧？咁你係你嘅問題咯，唔係佢哋嘅錯咯，係咪？所以咧，香港成為一個咧中國城市，你話點解唔係好事咧？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啊，仲有咩補充啊，鮑生？ 冇 啦嘛， 好開心啊，已經 冇啦嘛，啊，好開心啊！我見你咁面子容口面都知你開心噶啦。好啦，下次節目時間，風雲谷再會，多謝。 好多謝，下一集再見。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3年啊，尤其呢1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是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